台湾大选抽签定出候选人编号，亲民党的宋楚瑜以及余湘组合抽中一号，国民党的韩国瑜和张善政二号，民进党蔡英文以及赖清德三号。韩国瑜和张善政亲自出席中选会上午举行的抽签仪式，亲民党由秘书长李鸿钧代表，赖清德亲自出席，他并且和韩国瑜、李鸿钧等人握手寒暄。李鸿钧抽签之后说，一号的意义就是推倒蓝绿高墙，把人民放在第一。韩国瑜竞选办透过新闻稿表示，抽中二号象征两人一条心，为实现台湾安全、人民有钱的目标努力。赖清德表示，三张选票顾台湾，应得配要赢得大选，立法委员过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以下。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湿度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4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6534点，升36点，总成交金额522亿5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6点，跌2点。接着是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7.2升1.6，盈富基金26.7升5仙，阿里巴巴196.5跌1蚊，小米集团9.36是升2仙，融创中国42.8升1.75，建设银行6.3升1仙，美团点评103.5跌1毫，石药集团17.02是跌9.2。友邦保险是77.55是跌4.5，中国生物制药10.12跌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10.311，瑞士法郎7.904，澳元5.35，加元5.905，新西兰元5.137，欧元8.6606。每百日元对港元7.2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14。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0点，升76点。港金现价报1364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1.55美元，卖出1461.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如果是靠右边线去跑马地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公主道过海正常，七咸道北过海都畅顺嘅，系七咸道北靠右边线去尖沙咀就比较多车啲，龙尾喺芜湖街附近。港岛路面方面，之前柴湾道近住回旋处就有意外事故，头先都几塞车噶，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交通就回复正常。中区嗰边咧，江乐道中西行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至大会堂段多车噶，而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金钟道至到炮台里咧，亦都系多车。九龙嘅路面方面咧，大埔道下行去深水埗方向，近住青山道至到李郑屋泳池段咧，就交通比较繁忙噶。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加道里道嗰段咧，同埋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嗰段咧，都系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沙埔道附近。咁另外都要提下大家咧，就系窝打老道同埋弥敦道交界一带咧，有多组交通灯咧不能够正常运作啊。咁而家沿住窝打老道嘅果栏方向，近住弥敦道嗰段咧就比较塞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鹏仔平振鹏。林忆莲的理由，从爱出发，每一阙歌都好像冬天的阳光一样，不单止温暖，还有一份感动。 爱有让人坚强的理由，爱是所有幸福的起头，真爱是自由，只在真心中停留，愿你我都有都真正的拥有这一份纯真到永久。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根据香港法例，任何人都不可以在业务过程中向18岁以下人士售卖或供应酒类饮品。零售商必须在店内贴出有关告示。顾客在网上或打电话购买酒类饮品时，一定要作出年龄声明。自动售卖机亦不可以出售任何酒类饮品。上卫生署网页 taco.gov.hk 了解详情。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就嚟，人一切隔无距离。Turn the radio loud 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速动音乐。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礼拜咧，请嚟同我哋拣歌嘅呢个嘉宾咧，系啦，咩做咩啊？你做乜笑啊？ 我坐咗童年回忆隔篱。 你讲下，你讲下你嘅童年回忆系点样咁样？ 童年回忆就系咧，我哋嗰阵时啱啱开始由呢个电视儿童变身成为电脑儿童， 系 咁咧，佢应该系其中一个荼毒我哋嘅呢个成员嚟嘅。因为你细细个即系阿爸阿妈叫你唔好睇电视，可能叫你即系你系谭耀英姐姐喺度主持紧儿童节目。但系我想话，我成长嘅时候煲电脑咧， 已经系睇 YouTube 嘅年代啦。咁样， 我哋欢迎师傅，欢迎司徒夹大。 Hello， 你好。 我真系好尴尬。 但是真的喎，你冇得逃避呢件事 嘅 喎， 即系儿时嘅偶像， 即系听住你大噶啦，听住你大噶咁样嗰啲咯。 依家应该好多人都系咁同你讲嘅，师傅我睇住你大嘅喎，咁样。 或者话嗰啲细细个就睇你啲片啊， 系咯， 我都唔系好耐啫拍咗。 我第一次见到我嘉宾咁痛苦对呢， 系啦，今日呢个 opening 真系。 唔好咁啦， 唔紧要，我哋有得报仇嘅，因为我哋今日都系睇下佢听啲咩歌大嘅。 哎，咁啊弊啦，我揀埋嗰啲歌，你见到都有一两只 吓，系 有啲年代，嗰啲真系我儿时听嘅歌嚟嘅。 你可以报翻仇，报仇报喺林子祥身上噶。 系啦，但我想知道你系几时开始真系喜欢开音乐啊，听歌啊，系咪都系阿爸阿妈分途啊，定系其实自己搵歌？ 我一定系屋企人分途啦，即系屋企人播歌，咁我又觉得意。我咪走去听咯。 佢哋系听咩噶？你爸爸妈妈 都系听啲流行曲啦，当其时嘅流行曲啦。 系 咁，当然有啲有啲印象，但系讲出嚟有啲犹豫。 点解？ 爱情陷阱 哦， 系啦，咁即系最比较深刻少少嘅，系咁唔紧要啊。头条新闻都改得几好啊，之前。 播嗰個版本。 係啊，可以播。唔係，但係今日我嗰幾首歌裏面冇呢只。 我知 係。係啦。咁就係屋企人播，咁我又會聽。咁因為即係譬如其實電視節目都係啦。咁屋企人睇咩？你咪睇咩咯？屋企人聽咩歌，你咪聽咩歌咯。咁但係聽到有啲深刻嘅，咁咪留低咗印象。深刻嘅咪唔記得咯。 OK， 嗱，因為爸爸媽媽嗰陣時就愛情陷阱呢個頭啦。咁但係因為你今日揀第一首咧，都係嗰個年代噶嘛。林子祥嘅《男兒當自強》 會後少少，《男兒當自強》係黃飛鴻電影，咁所以應該遲多十年到啦，差唔多有十年到。咁但係其實我今日揀嘅歌都唔算係有次序嘅，咁但係個節目問到我，有啲好深刻嘅歌，或者覺得好有意思，影響到我嘅歌，咁我就揀咗呢啲歌啦。 OK， 點解會係林子祥呢首歌作品嘅？但係 因為我覺得 關唔關電影事啊？ 係啦， 其實就我對嗰隻歌嘅印象係深刻過對個電影嘅，即係當然個電影都係好睇啦。咁但係嗰隻歌係本身係張君令。咁跟住佢裡面嘅詹叔田嘅詞係好正氣，好鼓舞，即係佢唔係帶一種男女嘅歧視，但係佢係會鼓勵到男性嘅一啲天性出嚟。咁我有時即係我都會喺腦裡面會回響一啲歌出嚟，咁呢只係其中一首，即係個個都有㗎啦，個個都會可能突然間唔知有咩 touch 著你，個腦就會播歌㗎啦，係 啊， 咁嗰日就係播住嗰只歌㗎啦，咁我男兒當自強就係其中一首。 哦，所以佢有冇令到你頭先你話係嗰種男仔嗰種質地，係啲邊方面嘅質地咧？你覺得係？ 我唔夠嗰啲質地咯。 系边方面咁样？ 即系嗰啲昂步挺胸嗰啲咧，系啊，即系红豆豆嗰一种咧，即系你叫我喺夕阳底下除晒衫打功夫，我唔够胆噶嘛。 其实真系冇乜人而家， 即一定系嗰啲画面嚟噶嘛，喺个沙滩嗰度， 跟住 成排人， 个人咁样， 成个人排个阵，跟住打咁，即系我睇落佢哇好有型，但系我仲唔敢做。 系啊，然之后去到直到就系叻咕叻咕新年财， 系啊， 刘德华喺临尾嘅时候 排出嚟打麻雀， 打麻雀 咁就。另外一樣嘢啦， 你哋啲記憶都好特別啊！ 係啊，關於沙灘同埋一堆男人係兩個記憶，一係打拳，一係打牌。 傲氣傲笑萬重浪，熱血熱聲紅日光。眼光万里长，誓奋发自强，做好汉，做个好汉子，每天要自强，热血男子，热声红日光。 有冇话其实听几时即系发生咗咩事会塌翻起你个脑海入边响呢首歌咁样？ 每当觉得身为一个男人要行出嚟嘅时候， 系、 啊、尤其是最近啦， 系啦，不论男女都可以行出嚟， 男女都可以行出嚟，系啦。 但系女仔个脑入边飘呢首歌有啲怪咯。 系啦，咁唔同 嘅。咁女仔有第二啲嘅啫，第二啲选择咯。 系， 我哋下次揾你啲女仔嘅童年回忆上嚟讲下咯。喂，但系你系对呢首歌，你去几时先至认识？哦，因为有张君伶啊，然之后去即系转然可能系歌词方面啊，诸如此类嗰啲嘢嘅。其实 咁本身喺呢只歌出现之前，我已经识张君伶。 点解会认识嘅？你系学校教定系咩噶？ 都可能系屋企人播一啲中乐嘅碟咯。 哦，咦，好趣喎！咁你屋企人嗰个听歌嗰个嘅选择都几 阔噶， 系咯？ 有英文，又有中乐，有时代曲，即系乜都有咁。咁唔知係咪咁樣引擺到一個伏線，就係、是、我而家喺度玩音響。但嗰陣即係屋企人就唔算叫做玩音響嘅，係、有啲一啲音響嘅基本設備。咁、我好細個都已經識黑膠碟落針㗎啦。咁咁嗰陣都係聽黑膠多嘛，黑膠跟住可能係錄音帶。暴露曬， 係 黑膠啦，跟住錄音帶啦，即係我都仲玩過點樣錄一餅錄音帶，即係用 CD 嘅歌咁樣點樣啊數住啲 time 曲，跟住去嗰邊揼一餅錄音帶，即係我大概係小學嘅時候我都玩過啲類似嘅嘢，咁跟住係咯，跟住呢個方向都係屋企人影響。 哦，所以佢頭先入到嚟我哋直播室嘅時候咧，即刻就望住我哋嗰兩個喇叭，咦，裝修嚟喎。 換咗喇叭，好失望啊！換咗個喇叭，我好想知啲喇叭去咗邊。 我哋試下幫你問下啲 喇叭，問問係啦。因為咧，其實香港電台本身用嘅喇叭係好靚嘅喇叭嚇。咁如果知道嘅就叫 Roger 嘅35A，係以前 BBC 指定要用嘅喇叭。咁我每一次入嚟，我都係舉頭仰望嗰對喇叭嘅，因為係一個經典嘅喇叭。咁今次一樣仰望啲換咗嘅， 換咗啦， 係啊，換咗咁冇所谓啦，因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佢睇唔到呢个环境嘛。 因为佢听都唔系用嗰对喇叭， 佢又唔系用嗰对喇叭听， 冇所谓， 都唔关佢哋事， 都系车个喇叭，搵个都系嗰个耳筒啫嘛。 冇错，唔关佢哋 事咩？ 即刻成件事唔同晒 咁。系咯，咁但系你对音响嗰个研究，你玩音响系几时开始嘅？即系近呢几年开始 pick up 啊？定系几时 六七年前咯，六七年前开始玩咯。咁而家就开始。希望掹翻自己去听翻啲歌咯， 系 即系玩音响咧，有一个过程咧，就系咁玩音响，但唔听歌嘅，即系真系咁喺度玩嗰个音响，去换下嘢啊，听下个声啊。但系你对于音乐即系听歌嘅时间可能唔系好多，一定有啲咁嘅过程。咁但系我而家会拉翻自己，会可能听翻多啲歌，或者买翻多啲碟啦。即系譬如好多歌手，或者尤其本地嘅歌手，咁佢哋都有出碟，咁我尽量可以嘅。即係我都會買咯，即係譬如好多新人啊陳雷啊阿炮啦啊黃淑曼啊衛蘭又出咗啊，即係每一個新嘅朋友出咗碟Jenny 啦，我驚我提錯啊，即係好多人出咗新碟啊，咁我都好想係買曬，然之後聽下，因為我點解咧？我而家即係可能好彩啦，即係個 connection 即係識多啲唔同嘅朋友。我最近玩音響係玩到，因為我好想聽一隻碟嘅黑膠版本。我走去同嗰個唱片公司嗰個歌手講，喂，不如我幫你出黑膠。 哇！ 我幫你出黑膠，因為嗰隻大碟本身係嗰隻 CD， 嗰隻大碟本身係炒緊嘅，街度冇嘅，但亦都冇出黑膠。我好想聽黑膠版本，不如我同你搞個黑膠版本嚟，咁又 OK 咗，咁就真係啊自己，哇，好似參與咗一個。掹車邊參與咗個音樂工業咁喎， 係哇！但係嗱，有啲人可能話：，咁 CD 嗱，或者我 streaming，或者然之後你有黑膠，呢個差唔多嘅啫咁。但係你係咪應該攞曬啲 source file 翻嚟，要重新做你某啲 mastering， 去到 for 你呢個 project 嘅？係要重新即係最攞到最 raw 嘅 file， 然之後再去做一啲 remaster， 跟住先至去再壓碟。咁壓個黑膠，你仲要試下 test press。第一轉得唔得？第一轉唔得，要改少少，壓到第二轉。第二轉 OK 啦，咁啊再做。 即係咁樣樣。咁即係譬如你頭先問個問題，可能大家會覺得有分別啊 ，CD 跟住聽 streaming， 跟住有黑膠，咁有咩唔同啫？咁其實個唔同就係、我會比喻為你去便利店買一支茶，同埋你沖茶，啊、即係我唔講茶道啦，唔講去到咁高，你沖一杯茶同埋你買一支茶，那個感受係唔同嘅。 係， 咁我會比喻黑膠，可能係你真係自己沖杯茶去飲，你要落針，你播一陣，你就要停，跟住你要反轉隻碟，咁、你要擺翻落去，又要再聽過，就唔係話咁好容易。因為而家即係嗰個社會好，雖然嗰個好似科技發達、或者嗰、那個。資訊好充裕，但係嗰一個人與人嘅感情啊，同埋嗰一種慢活嘅感覺係越嚟越少啦。咁即係希望喺呢啲位可以攞翻啲。 演算潛入了煙頭。常去古巴揸到節奏，拿着背包走，布遍地球，黑墨龍冰島秘魯，望你去到中美洲，待你古巴中放假。 嗰啲男人嘅话题放晒喺呢首歌入面嘅。李克勤今日有 Rubber Band 嘅六号作品叫做黑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工展会听日开幕，共设700个摊位，展期至到今个月31号，为期22日，较往年短。每日展览时间亦都提前至晚上8:00结束。厂商会第二副会长徐俊辉话：在现时社会环境之下举办大型活动有挑战，但是厂商会将会确保工展会有序进行。今届将会实施入场安全检查，市民不得带攻击性或者危险品、具政治色彩宣传品、非饮用液体等入场。徐俊辉又话：考虑到社会事件以及中美贸易战打击本港各行各业，厂商会减免工展会参展商30%租金，亦都将门票价格减至8元。大会亦都推出多项购物优惠，刺激市民消费。网民发起午饭时间在多区聚集，荔枝角有几十人叫口号，并在行人路上聚集，当中有着校服的学生。警员一度举起蓝旗警告，人群未有理会，继续前行。另外，近20名防暴警员在沙田大会堂外截查至少8名穿黑衣的男女，并且搜查他们的随身物品。旺角有几名黑衣人在亚街老街以及弥敦道交界放置杂物，并且试图按下多架停泊在交通灯前的巴士车尾紧急死火掣，之后多人逃离现场，交通未受到严重影响，附近有防暴警员戒备。屯門亦都有几十名黑衣人参与行动，有人手持标语，亦都有人举起象征五大诉求的5隻手指，在行人路上前行并且叫口号。民阵寻日发起国际人权日游行，表示有80万人参与，人数较6月9号以及6月18号的游行少。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认为，人数减少反映多了人意识到以暴力抗争并不能够逼政府让步。他预计本港的暴力抗争局面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而示威者的诉求包括双普选、涉及国家利益和安全，对中央让步并不乐观。至于特区政府计划就反修例运动成立检讨委员会，刘少佳认为是回应民主派以及建制派的诉求，目前未知道委员会的工作涵盖范围，相信政府会继续听意见，令到委员会有能力化解各方分歧。他又相信特区政府正是处于两难，一方面有人希望检讨委员会针对警方做工作，但是目前社会暴力行为未止，亦都有可能再发生，需要先维持警队士气，再作其他考虑。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希望中美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推进经贸磋商和谈判，亦都照顾彼此的核心关切，尽快取得各方都满意的结果。商务部部长助理任洪斌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中美贸易协定的磋商进展，又被问到如果美国按计划在今个月15号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是否会作出同等力度的反击。他回应表示，商务部的态度和立场一贯，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合则两利，斗则俱上。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湿度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524点，升26点，总成交金额55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6点，跌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6升1蚊，盈富基金26.7升5仙，阿里巴巴196.4跌1.1，小米集团9.36系升咗2仙，建设银行6.3升咗1仙，融创中国42.65升1.6，美团点评103.5跌1毫，石药集团17.04跌9毫。友邦保險77.65跌3毫，中國生物製藥10.1係跌咗5.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8，日元108.59，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4，加元1.326，新西蘭元0.656，人民幣7.037，英磅對美元1.317，歐元對美元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0点，升76点。港金现价报13,64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2.39美元，卖出1,462.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啊，东铁线嘅大学站仍然关闭，个别嘅港铁车站出入口咧，亦都系会暂时关闭噶。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嘅龙尾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着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些少，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翻沙田跟着九龙塘会那段是车多缓慢，龙尾去到亚街老街。至于较早时比较挤塞的太子道西出去大角咀方向的交通已经是现在正常返晒了。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那段比较车多挤塞些少，龙尾去到李郑屋泳池。另外新界方面，青屿干线去荃湾方向过了柏丽湾前些少那段有少少挤塞的。提一提大家，由于要设立临时的交通灯号，窝打老道和利敦道交界来回方向的快线是需要封闭的，影响到一带比较挤塞。现在利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亚街老街，反方向去深水埗龙尾就排到去金粟街。至于窝打老道去果栏方向，跟住弥敦道那段龙尾一路排到去培正道，去沙田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黎翔道，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和忍让。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一辈的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哇，咁快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八啦。 系啊，翻嚟今日咧，二哥会有嘅嘉宾啊，有咧自称啦 video blogger 嘅司徒夹大。 我哋讲咁耐，只系讲林子祥嘅。 系。 第二首你拣嘅咧系蔡玲玲嘅《细水长流》。 系。 系啦，呢一首嘅故事啊，系一个《 细水长流》系我自己对感情嘅一个睇法， 系 吓，因为我自己 唔使咁冧嘅，你咁有样， 我 唔系，因 为佢系啊， 认同嘉宾噶， 多谢你， 领头咩？ 多谢你， 你试下佢喺我隔隔隔篱之后，我领头咩反应？ 唔系你领头，我又想，诶、哎，咩事咧？点解咧？领领翻过嚟，点？ 细水长流，细水长流， 细水长流系系咯，对感情嘅睇法，我嗰、那个我朋友唔算多，我自己覺得 你都叫朋友唔算多。 我朋友真係唔算多。我其實咧，我係有社交恐懼嘅，你信唔信啊？即係我係一個喺社交媒體上面嘅人，但係我係有社交恐懼。我係好，我係唔係好中意或者唔係好適應去啲好多人嘅場合，即係大 party 啊嗰啲，我係唔得嘅。係因為我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嘢，嚇、即係話你話食嘢飲嘢，我中意。靜啲，我中意慢慢食，我中意去享受嗰啲嘢食，我唔中意去為咗任何目的去劈酒啦，所謂嗰啲我唔識嘅。 係 咁講翻嗰個所謂朋友唔多嘅問題，我朋友唔算好多，但我嘅好朋友係多嘅。我好多朋友係 keep 到好多年嘅，啊，即係中學同學。可能中學同學大 gathering 我未必去得多，但係中學同學一兩個可以留到好多年去聯絡，依然可能一個禮拜都見到一次。 嗯， 啊、即係我唔知道普唔普遍啦、啊、呢樣嘢。喂，一個禮拜都見到一次，仲要係超過二十年嘅朋友， 好難。 係啦，咁我呢一類嘅好朋友、啊可能喺中學識嘅，可能喺啲唔同場合識嘅。 嗯， 總之係一啲長時間朋友，我好多朋友係。超過十年以上會 keep 到，即係我好朋友會比普通人少，但我好朋友嘅比例咧，我應該會比普通人多。咁就係因為我覺得有一啲嘢，即係感情嘅嘢係細水長流，即係有一啲係你啊，係透過相處，當然可能年少嘅時候，我會有啲遺憾嘅就係我可能我冇感受過嗰啲好難好後生好熱血嗰啲激情嗰啲，我係冇乜嘅。你睇我個五官，你唔覺得我會有激情存在過嘅？ 點解？ 佢而家即刻幻想。 係啊，即係因為大概 火先， 大概除咗 我喺度幻想緊有激情嘅五官應該係點樣嘅？ 即係如果我覺得佢比較會有激情過我嘅，即係因為 未夠粗。 我除咗個髮線之外咧。我中學嘅時候，我已經係咁樣噶啦。我中學嘅時候已經係咁嘅樣噶啦，除咗我啲頭髮之外，咁即係我唔係嗰啲，我或者我找尋唔到一啲好激情嘅嘢，即係男女關係又好啦，或者普通朋友又好，我好少有一啲我好短嘅關係，因為我好揀擇，可能調翻轉，我好愛自己嘅，我好驚去投入一個關係，朋友又好，愛情又好。咁我如果我覺得啊，我真係中意一個人，或者我真係同佢相處到我唔需要話啊，一嚟要求啲好激烈嘅東西，咁我寧願我中意細水長流。 感情觀喎、 哦，係啦，咁呢個就係細水長流就代表我嘅感情觀。 係， 但呢個係一個 old school 嘅感情觀嚟嘅。 系咩？有分有啲好新潮嘅感情觀嘅咩？我真係想知 短啲嗰啲咯。 你講只歌啊！你講只歌嚟形容，嚟形容下現在嘅感情觀。 即係嗰啲 dusty bottle 嗰啲嚇 ，sexy 啲就似係現代啲啦，係嘛？你覺得？ 哇！嗰啲嘅故事，但係其實我想問呢件事，你有冇覺得一路自己都好似同齡人，尤其是細個嘅時候咧，係同人哋好唔同㗎？ 因為我細個係我讀男校嘅，咁反而所謂呢啲感情觀又唔係話喂大家會攞出嚟 battle 㗎嘛，即係唔會你點睇啊，我點睇唔會。咁但係即係慢慢越嚟越年長嘅，咁咪會覺得。啊，係有啲唔同，但係當然我都會好稀奇或者好羨慕點解其他嘅男仔可以發生啲咁短嘅感情嘅咧？即係我都會啊，究竟係點㗎？係嚇、啊，即係我都會羨慕嘅有時，但係即使有機會劈到落我嗰度咧，我都唔敢嘅。 係， 我唔敢係因為唔係因為我嘅道德問題， 因為佢唔敢係因為師母聽緊， 唔係呢個問題，唔係因為道德問題，係因為我太愛自己嚇、啊。即 係咩星座㗎？ 我巨蟹嘅、 哦， 又点啊？有咩分析啊？ 唔系咁，外家系啱嘅，即系佢有一个好传统同埋好大爱。 我再强调，我唔系因为道德嘅问题， 我只是因为爱自己啫，唔敢啫。我系冇呢个枷锁嘅。 系咁做福字冇道德枷 锁。你哋扑埋你啦！你哋随时扑埋你。 啲嘉宾咁坦白点算 啊？系啊， 坦白咪好咯。 唔系你扑埋你，我猶豫啫嘛，我唔接咯，跟住係 都唔好啦， 好睇啊個畫面。 不管為何，沿途如何，它都長流，鐵和石也可割破，這是過山的河水，它奔前流流流，不管蹉跎，為流入滔滔大海。方会安心而存在，不管为何，沿途如何，它都长行。我怀内那些爱，也像这一江河水，永为你，也永向你，一生奔流。现时、昨天、将来，都也因你而存在。让你相。 那個歌詞是好的，同埋我係去到我好像是廿幾歲的時候才有聽呢一首歌嘅， 認唔認同嘅你個？ 我覺得有詩意咯。 哦 ，OK， 佢係用水去到比喻感情嗰種洶湧啊，諸如此類。 係啊，我都係即係當然聽歌，除咗聽個 melody 之外，就係聽歌詞啦。係，咁歌詞亦都係廣東歌好強悍嘅東西。 嗯， 我其實一路都。 唔知會唔會譬如五十年後或者一百年後，咁、嗯、香港嘅中文嘅科目係要加翻廣東歌嘅歌詞喺裏面， 嗯， 即係希望啦。但係好似呢個機會越嚟越渺茫咁，即係我諗緊你幾百年都係讀李白， 嗯， 咁點解唔讀林夕啊？ 係啊， 我唔明啊。 是啊、 即系咁林夕， 可能因为写， 即系当然林夕有时填嗰啲嘢，我系唔明嘅。 系 咁，但系有啲佢填得好明噶嘛。就算唔好林夕啦，系早少少，黄沾啦、 嗯， 林振强啦，好唔好啊？咁啊，沾叔，我头先讲嗰只《男儿当自强》都喂好好好好攞嚟讲啦，已经。咁点解中文上堂唔可以转呢？咁咁、 嗯， 所以我都不如。自己辦學校啦，係、yeah. 啦， 所以幾好啦。佢可以自己中意聽歌，可以自己做一下膠碟啦。 係啊， 跟住自己中意廣東歌，可能辦學啦。 係啊， 嗰種霸氣算唔算？ 係啊。好啦，跟住下一首咧，你揀咗係何韻詩嘅《親愛的黑色》， 已經係幾年前嘅歌、okay? 啊、我如果冇記錯係2016年啊，好似係2016年個演唱會嘅歌。Yeah. 但係呢隻歌今日拎翻出嚟聽係好啱。个社会现况，咁首先咧，即系因为可能会有网民听，我都要厘身，即系对于、嗯、啊何韵诗嘅政治立场， 嗯， 啊，我唔系话完全系同佢系认同嘅，咁、 嗯、 但系呢只歌嘅歌词，佢本身吓、啊，本身我感受到啊、嗯，可能黑色就系一啲不公义嘅事， yeah. 但系其实黑色一路黑落去就会有反弹。 系， 咁啊有啲社会现象会发生，咁、 嗯、 正正就系今日。香港發生嘅事，咁然之後，我哋即係各位都穿黑衣出去啦，好、yeah. 多人穿黑衣出去，亦都係、哦、完全好似喺只歌裡面嘅一啲畫面咁樣。咁、 嗯、 我覺得我當其時聽已經好深感受，今日聽就直頭有啲畫面滲出嚟，因為大家呢輪都係、 嗯、 哦開住個 live 啊， 係、 嗯、啊，睇啲新聞片段啦、啊，咁、嗯、完全係嗰啲新聞片段洶湧地。放出嚟咯。 嗯 ，OK。 咁呢个歌词亦都系你大家会感受到，亦都有少少解释咗， 嗯， 点解香港发生今日嘅事，就系、是、一啲可能系大家认为不公义嘅事、yeah. 不义嘅事累积，然之后以为原来用黑色可以掩盖晒所有嘢，唔、嗯、系黑色落咗嚟之后，其他颜色先至会出现。我觉得几贴切咯。 他的脸没了，他手脚没了，铁路和天桥都一并没了，花猫也没了，单车也没了，写低的便条亦再没文字了。阳光都变黑，亲爱的你如何自白？长街都变黑，就齐集影子出发。人生都变黑，心眼偏更明明白白，色彩都在了，闭着眼去洞察。粉散落了，紫荆暗淡了，释出的寂寥渐变做能量了，阳光。 闭着眼去洞 下一首歌你揀嘅咧系 Judas， 系 木兰， 系 系啦。你系而家系佢嘅算唔算经理人嘅角色咧？其实可以、 exactly， 即系佢系我公司嘅一个 artist， 咁但系我唔 exactly 所负责佢嘅日常嘅东西。咁点解会pluck 木兰呢只歌咧？咁当然有少少卖花赞花香咁、但系后面其实有个古仔就系、呢只歌系本身我太太嘅同学嘅一个final year project， 咁我太太读紧 digital music， 咁佢有个师姐，即系佢 year one 咁啊，师姐 year two， 咁有个咁嘅有只歌，咁听完我太太觉得好听，俾咗我听，喂，我又觉得哇好听、啊，咁跟住我就俾咗公司听，又俾咗 Judas 听，咁然之后佢哋都觉得好听、啊，咁跟住就攞咗嚟做一首主打歌，咁仲揾咗香港都最顶级嘅监制之一阿舒文，咁由头再录个编个曲，啲词改咗少少咁样，咁我觉得我能够参与成个过程， yeah. 我好荣幸呢个第一样嘢，即系除咗做黑胶之外，原来我又可以参与到做只歌、啊，另外就系、是我希望呢只歌嘅出现能够鼓励到现在仲进修紧音乐嘅朋友。我想话俾大家听，即使一个学生作品都可以有好大嘅潜力去成为一个商业或者成为一个流行嘅作品。咁我觉得无论头先讲你系一个 busker 又好，你系自己鍾意作曲填词读紧音乐都好，香港系依然有希望，香港依然有机会去俾你去发表。 仍然每晚静候，秋身过也只可颤抖，但遥遥万里再会之际，竟怕最后被解散，无缘厮守只可习惯，谁后悔情愿贪多一句中我赞，能做你身边的某位木兰。最近我常听从攀抵挡伤害，重复这诗意再远征不得装载，如我学会像铁衣般坚固，也许不爱，努力过流泪过旧事怎可放开，仍然每晚静候，秋身过也只可颤抖，但遥遥万里再会之际，竟怕最后被解散，无缘厮守只可习惯，谁后悔情愿贪多一句中莫赞，能做你身边的某位木兰， 队次回合反胜4-0，连续两届夺冠。新西兰北岛怀特岛火山爆发，当地警方表示至少一个人死亡，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又说目前展开救援行动是太危险。总理阿德恩表示，火山当地星期一下午大约2点喷发，当时大约有100人在现场或者周边地区，包括外国游客，已经要求民众避免前往靠近火山的位置。当局将警戒级别提升至5级中的第四级。圣约翰救伤部门相信岛上有20人受伤需要治疗，已经派出多架接载医护人员的直升机前往救援。怀特岛是新西兰最大和最活跃的火山，整座火山有70%在海面以下，每年吸引超过10,000人次到访，对上一次喷发是2016年。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以下。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湿度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5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07点，升八点，总成交金额61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升两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6点，跌两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2升六毫，盈富基金26.7升五仙，阿里巴巴196.6跌九毫，建设银行6.3升一仙，小米集团9.33跌一仙，美团点评103.3跌三毫，融创中国42.8升1.75，石药集团17.02系跌9.2。友邦保险77.6跌3.5，中国生物制药是10.12跌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304，瑞士法郎7.912，澳元5.347，加元5.908，新西兰元5.136，欧元8.6631。每百日元兑港元7.21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936。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0点，升76点。港金现价报13,66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2.62美元，卖出1,462.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龙尾近芜湖街。港岛路面方面咧，半山嘅大坑道近住南塘道咧，而家交通好繁忙嘅。咁啊，大坑道上山方向龙尾排到去乐活道交汇处噶。大坑道近住南塘道现时可能系放学嘅关系啦，交通好繁忙噶。咁啊，九龙方面咧，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带，而家都系多车，龙尾去到亚街老街。观塘道同埋龙翔道交界去油塘方向咧，现时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虎山道。大埔道落山方向去深水埗近住青山道亦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李郑屋泳池附近。仲有咧就系西九龙公路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连翔道嗰段咧，现时都系多车噶。最后卫生署提醒你，要戒烟就要为自己定立目标，食少啲，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咦，老公，部抽湿机抽得咁慢嘅？ 系哦，哦，根据说明书讲，个隔尘网系要定期清理噶。 用咁多电器插埋落同一个拖板度，好易负荷过重噶、哦。 是啊，其实电器会有损耗，最紧要定期找个有经验的电器师傅保养和维修，咁先够安全。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emsd.gov.hk 睇下啦，勤保养，安全用 ，Action。 时间嚟到下昼嘅4:02啊，继续有苏同阿莫啦。 系今日嘅嘉宾咧，有司徒夹带啦。头先有讲到师傅啦，同 Judas 合作嘅呢一首木兰啊。 嗱，我哋一般就係覺得可能傳統啲係一個音樂派台，咁就可能係都係傳統電台啊、電視台啊諸如此類。但譬如你出身嘅背景，可能你有好多網絡嘅一啲經驗、，YouTuber 又好啊、KOL 嘅嘢又好啊咁樣，會唔會都幫助到咧？啊，而家我要令到一首歌去到接觸到多啲人，或者另一首歌成功，會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咧？其實， 我希望諗多啲唔同嘅網絡嘅方法，去做嗰件事。譬如可能嚟緊。譬如有一啲上年啦，上年香港有一啲叫做影音展啦、，HiFi Show 咁樣，我都即係拎 up 張 Judas 嘅歌，想擺落去啲大會嘅嘅碟裏面，咁係擺咗嘅，咁咪多一個方法令到一啲唔同層面嘅人認識佢，因為香港雖然好逼，但係其實亦都好分層嘅，即係可能呢邊。嘅人就係呢邊嘅，嗰邊嘅人就係嗰邊嘅。咁聽開呢啲歌嘅人就聽唔到嗰啲歌嘅，即係會咁樣噶嘛。咁希望去用啲方法去打破佢咯。 但有冇你嗰陣時睇中咗佢係 Judas 嘅話，你覺得佢有 potential？ 除咗佢唱得好，另外有冇睇到佢有啲其他 quality？ 你覺得咦 OK 呢、這個女仔咁 靚仔咯？ 都幾好， 我覺得佢好靚仔咯。佢都幾俊俏嘅喎，咁樣係啊。咁即係佢五官都好，即我會記得佢個樣 子， 因為而家咧尤其喺網絡上面咧，你譬如睇開 Instagram、或者 Facebook 咁等等 whatever 啦，好多或者內地嘅一啲 apps 啦，好多人個樣係一樣嘅，即我會稱呼嗰啲叫網紅樣嚇，即 或者個 filter 係一樣咯， 係啦。系啦，个 filter 系一样，同眼同鼻同医生啊嘛， 咪就系个医生系一样咯。我见好多人都 唔系同年同一生，同眼同鼻同医生 系啊， 好多人个样系一样，即系就算佢哋本身唔系整埋一样，佢哋落 filter 去执都执到系嗰边，咁但系咪咁样就为之靓咧？即系我只存在 Angelababy 或者范冰冰， 系 咁但系除咗呢两样呢两个款之外，有冇其他款噶？ 系 我觉得不如去令其他嘅款再兴下得唔得啊？因为我自己影相嘅，即系我影好多女生啦，我会中意淡妆，多过浓妆，因为越浓嘅妆咧就越面目模糊，即系对于佢本身嗰个人个样系会模糊咗。我中意睇翻佢本身系靓嘅，或者佢点样靓法，咁我再影，咁我就会觉得会有意思啲咯。所以我而家譬如我而家见到一个女仔化咗妆，我会自动抹咗佢嘅妆，我会睇到佢唔化妆系点嘅样。 我冇化妆，所以唔使 睇。系啦，系啦， 我唔惊佢睇到。 冇问题， 冇问题。 唔系本身 OK 嘅。 师傅识讲嘢， 本身 OK， 所以冇问题。 系要逗我哋嘉宾同我客套讲呢啲，突然间嗰成个好满足，你知唔知？ 今日系司徒夹带最后揀咗一首咧，就系 Ben Sir 嘅作品嚟， 系 广东话劲到爆煲， 系啦。咁呢只歌又系有自己份嘅，所以点解会 plug？ 系因为Ben Sir 现在已经系广东话同埋粤语嘅 icon 啦， 系 佢好努力地去守护广东话，即系每一次佢 sense 到一啲粤语被打压。嘅情況佢都會出聲，我好即係崇拜佢呢個形象啦，因為佢又有資格咁樣做啦。即係你唔係讀得多書，你做就冇咁大嘅說服力嘛。即係我覺得 好有說服力， 係啦，佢好有說服力。即係我走出嚟保護廣東話，同佢走出嚟保護廣東話係兩件事嚟。即係我覺得能夠同佢 battle 到嘅就係周星馳啦。即係除非周星馳都走出嚟保護廣東話，因為即係。 我個腦海裡面所有大部分嘅廣東話就係周星馳戲裡面嘅對白。咁但係咁周星馳唔係做緊呢樣嘢，咁我覺得 Ben Sir 就變咗一枝獨秀。咁呢隻歌係我同佢傾過偈，跟住就因為通力嘅恆仔，咁都係我哋公司啊，其實咁佢又不嬲又作開一啲歌，又其實玩好多廣東話嘅元素喺裡面。咁不如喂大家試下 jam 下，或者大家可唔可以試下有一個作品？咁結果就今次就恆仔就有一隻歌作咗，跟住 Ben Sir 自己填詞。佢裡面亦都擺咗好多廣東話嘅元素喺裡面，咁亦都大家可以好破天荒咁聽到 Ben Sir 嘅好澎湃嘅歌聲， 佢諗咗一秒，個 形容詞 係 乜嘢？ 好澎湃嘅歌聲，係啦。我覺得澎湃都形容得幾貼切啦，係啦。咁喺呢個下午大家泛起公心嘅時候，就能夠聽一首咁澎湃嘅音樂。加埋唱腔嘅一首歌，再提一提大家其实係广东话嘅儿女，咁我都觉得几有意思嘅。 广东话佢劲到上阵打牌着动用粤语开角，家阵趁住仲见到佢即刻粗跌佢。粗广东粗口劲过飞碟，插穿咪到无人幸免，向老细问安点笑得佢不得不揽佢。然后你想去做鞋声， 喂，一于搵 Ben Sir。 香港话要粤语质素，家阵趁住仲见到佢，即刻粗别佢。抽香港学系粤语保护，四方八面互传后世，拍戏唱粤歌点少得佢，不得不揽佢。然后你想去做鞋声，一于搵 Ben Sir。 其实你系咪呢个有？好有責任心或者係好有使命感嘅，即係無論係廣東話又好啊，頭先廣東話俾啲客家啲又好啦，頭先我廣東話俾啲後生嘅人，即係可能仲想做音樂、仲想做廣東歌嘅人，俾啲希望佢哋啊呢啲，你係咪好成日 alert 自己呢件事啊？ 調翻轉啦，即係如果唔做呢啲嘢，咁你個生活有咩意思咧？你唔做呢啲嘢，你真係譬如你打份工咁，其實你一定係為人哋服務。即係香港大部分好無奈地佢打份工都係為咗人哋服務，唔係為咗自己嘅意願服務。咁我想做嘅嘢係我可以做到啲乜嘢，尤其對於下一代係做一啲正面嘅影響呢。現在香港欠缺嘅係希望。即係今時今日咁多人行出嚟係因為冇希望。佢都唔知道前面係點。咁你上晒岸嗰啲一定唔明㗎喎，咁你上晒岸嗰啲唔需要啦已经，但係人哋完全见唔到个岸喺边度，咁我唔冲，我唔咁样去尝试去改变，咁我点呀？我大学毕业，然之后我只係望到我能够住间劏房呀， 或者都未必得添， 唔係囉，咁点呀？咁嗰一种无奈係已经累积咗一段时间，咁冇办法地係要爆发出嚟啦。咁我能夠我想做嘅就係點樣可以喺狹窄嘅空間裏面，再帶翻一啲原來有啲咁樣嘅 case，有啲咁樣嘅東西係會有希望，或者你可以發下夢都好啊，係咪？即係大家而家上街講發夢。其實好貼切嘅，即係其實因為其實可能真係好遠，嗰件事係真係係可能喺夢裏面先要會發生。咁但係有夢法都好過冇夢法啦。即使可能三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大家都會所謂發明星夢。喂，而家有幾多人敢發明星夢？你如果屋企冇翻咁上下家底嘅，你話做 artist，你諗住窮幾耐啊？唔敢發明星夢啊！點夠膽發明星夢啊？而家係夢都唔敢發啦，喺香港。咁我希望可能夠做到嘅就係呢個位有啲 可以少少發夢的空間、yeah. 啊，呢度又有啲，嗰度又有啲，咁就話俾大家聽。 或者我覺得就係好多人會嘗試改寫乜嘢叫做明星，或者所謂嗰個明星夢嗰條路係點行咯。即係以前你就覺得我一定要係歌影視，但係而家譬如你真係網上有個 platform 嘅時候，其實你可以擁有自己個 channel。咁其實已經改寫咗少少明星所謂嗰個定義，係咪我一定開紅館你就係明星咧？即係開拓自己嗰個新嘅規矩，我覺得都係 可能性。 可能睇下大家仲稀唔稀奇以前嗰一種所謂天王巨星咯。如果係喺一個細嘅空間， yeah. 但係都做緊自己鍾意做嘅嘢，講緊自己想講嘅說話，你係滿足嘅，咁亦都可以叫做生活到、營運到嘅，咁都係一個方法嚟嘅。 啊，但我想問你信唔信仲可以有一個叫天王巨星？ 老 K 到做到咁樣， 我唔信，但我唔可以講我唔信。即係我你要我好平實冇感情地講，我係唔信嘅。但係我唔可以叫大家，喂，你都唔好信。 明 嗰一種級數嘅天王巨星，我真係諗落都會有一種悲哀嘅，就係、是如果佢哋走曬咁點？係 啊， 咁跟住，大家睇乜嘢？ 系啊， 就算系明星又好，或者港产片都好，咁呢啲系一啲好深层次嘅话题啦，即系可能系我哋迟多十个钟头之后讲会嗰啲啦，喺晚上系啦，喺晚上大家瞓 广东广西， 饮醉咗之后第二朝大家忘记佢啦， 系啦，咁嗰啲我会再深入啲讲咯，咁即系但系一定有一个可惜就系，因为明星呢一样嘢系会带动到整个文化。明星是香港文化的很大的部分、 甚至乎是归属感咯、 是一个归属感，我归属感就是对内，我讲的是对外， 是、 即是对于可能不要说全球、只是讲亚洲了、即是对于亚洲的影响力，香港这个 brand 有几犀利，明星是占了很大部分、那现在很明显明星这件事就飞欧紧了，咁香港呢個 brand 亦都退色緊啦，呢個係不即係我唔夠膽講不可抗力，呢個係一個不爭嘅事實。咁、大家可以做一啲乜嘢去注入翻呢個香港呢個 brand 咧？即係例如都仲係金融啊，即係金融中心咁，跟住大家過嚟炒炒買賣啦咁樣樣。除咗呢樣嘢之餘，仲有冇啊？喂，香港明星呢一代識边个啊？唔识，冇咗以前嗰一种，但系无奈地我睇唔到有下一个， 吓 呢个系已经牵涉到政策嘅问题啦，咁所以我就唔深入讲。 OK， 所以有机会你喺十个钟头之后你撞到斯洛格带嘅话， 系啦， 可以同佢倾下呢个问题， 饮翻杯， 系啦。我饮唔饮都可以讲嘅。 OK， 我要饮就饮。 主要系个时间啫，就十个钟之后。 十个钟之后啊，即系大概两三点到啦，咁就 OK 啦。咁样，喂，但系今日要多谢晒斯洛格带啦，同我哋即系用五首歌，其实都几睇到佢以前嗰个根源嘅影响，跟住然之后佢而家呢啲影响令到佢而家做紧啲乜嘢，同埋佢将来希望。可以做到啲乜嘢，成就到啲乜嘢？ 好 man 啊！今日 五首歌嘅过程咁样， 系咩？有啲咁嘅事？希望大家见唔到我样啦，净系用声音去感受我就冇问题。 OK， 我哋啱铺张相上去打翻个格。今日多谢晒小六夹带， 多谢晒各位，多谢香港加油！ 上星星，我又想起我，可又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可会轻轻凄然叹喟，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要那悠悠光辉，为 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共坐。光明星星，请你想想起我。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听过有来自张国荣呢首旧嘅作品啦，作品嘅名称呢叫做《明星》。跟住我哋有今年咧负责我哋星河企划嘅八位嘅歌手。许廷铿啦、Ega 啦、陈柏宇啦、郑欣宜、吴业坤、谷子乔、冯允谦，加埋有吴浩康。《重生意境》呢首啊，属于今年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嘅，十分名称叫做《我们的主题曲》。 合上了眼，想到你，总有歌声。 暂时刹那，让记忆将混音乐踏入时间旅程。 在你壮阔肩膊间，待潮涨声， 在你胸膛细听。 月那幅月影， 我的歌，天高海深总有尽头，没尽没变，只有这歌。 让你与我的契约抱尽歌声， 浑身每个热吻间一举一动，热烈澎湃过程， 为这套戏轻建起传奇背景， 为这恋情见证，就是这些歌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反修例运动至今持续半年，医管局表示，由6月9号至今已经有2633人因为参与公众活动受伤到急症室求诊。警方表示，自反修例运动发生至今，共拘捕近6000人，2300多人是学生，被捕人士中最少340人年龄16岁以下，涉及罪名包括参与暴动、非法集结、刑事毁坏、袭警、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藏有攻击性武器等。被正式起诉的有最少930人。监警会至到今个月5号接获1784宗涉及警员的投诉，至今没有警员被停职。消防处回复，在半年的反修例运动期间，分别有4名消防员和3名救护员被捕以及停职。工展会听日开幕，共设700个摊位，展期至到今个月31号，为期22日，较往年短。每日展览时间亦都提前至晚上8点结束。厂商会第二副会长徐俊辉说，在现时社会环境之下举办大型活动有挑战，但是厂商会将会确保工展会有序进行。今届将会实施入场安全检查，市民不得带攻击性或者危险品、具政治色彩宣传品、非饮用液体等去入场。徐俊辉又说，考虑到社会事件以及中美贸易战打击本港各行各业，厂商会减免工展会参展商三成租金，亦都将门票价格减至8元，大会亦都推出多项购物优惠，刺激市民消费。民阵寻日发起国际人权日游行，表示有80万人参与，人数较6月9号以及6月18号的游行少。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认为，人数减少反映多了人意识到以暴力抗争并不能够逼政府让步。他预计本港的暴力抗争局面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而示威者的诉求包括双普选、涉及国家利益和安全，对中央让步并不乐观。至於特區政府計劃就反修例運動成立檢討委員會，劉少佳認為是回應民主派以及建制派的訴求，目前未知道委員會的工作涵蓋範圍，相信政府會繼續聽意見，令到委員會有能力化解各方分歧。他又相信特區政府正是處於兩難，一方面有人希望檢討委員會針對警方做工作，但目前社會暴力行為未止，需要先維持警隊士氣，再作其他考慮。北韓聲稱日前進行一場重大試驗，有助改變戰略地位。分析相信試驗可能和測試新型火箭發射器有關，將來用作發射遠程火箭或者洲際彈道導彈。南韓國防部說，韓美雙方情報部門正是密切關注包括東倉里發射場在內的設施動向，進行精密分析，以了解北韓今次試驗有沒有違反兩韓領袖去年發表的平壤共同宣言。南韓統一部表示，政府已認識到事態的嚴重性，重申朝美仍然有對話意志，政府將會竭盡所能推動朝美對話進展。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以及乾燥，明日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6度，新界再低幾度，最高氣温大約22度，吹和緩東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和乾燥，日夜温差較大，本週後期濕度回升。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在的氣温是19度，相對濕度5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94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65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6点，跌2点。

做个四点四十四分，嚟紧即将推出佢嘅国语嘅专辑，佢嘅名字叫做王嘉尔。入边有第一首面世嘅单曲啊，作品嘅名称咧叫做《厌世脸》。跟住咧，跟住就揾嚟今日新收到一首嘅派头嘅作品嘅，亦都系一个香港嘅歌手啦，同系一个国际嘅班底嘅合作嚟嘅。有呢个新嘅电音嘅厂牌啊，佢哋嘅名字叫做 Liquid State， 有第一首嘅派台作品嚟自钟舒曼。 我醒来的时候，你的脸逐渐模糊，只记得你对我说，要做最勇敢的梦，曾经的你带。 就是有钟舒曼第一首呢首嘅新嘅国语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 Over You。因为佢同呢个新嘅厂牌合作嘅时候咧，都有机会飞到去挪威嗰度啦，同当地啲嘅音乐人去到一齐写歌，都算系近年香港一个嘅 trend 嚟嘅，就系飞去外国同一啲外国嘅音乐人接触一下，交换一下一啲嘅意念。全部外国嘅班底填词揾嚟有 Chris Sack。钟舒曼 Over You。至于佢咧，都同一位英国嘅音乐人合作嘅，音乐人嘅名字叫做 Jack Jones。 爱上你夜半劫数， 我哋有 Jenny 新嘅派台作品。 沉沦末日下浪漫跳舞， 喘息空间。 红唇同恐惧学懒理劝告，若梦幻烟火四散成独梦，你怀疑我怀疑你，我人性也如此，不放肆不。纯洁到无止，你犹豫我犹豫，你我前想怕从此脱去理智，而谁又愿制止？ 歌声解开束缚 1, 2, 3, 4, 5, 6, 7, 8 骚动任我 1, 2, 3, 4, 5, 6, 7, 8 骚动任我 来到阿琼的部分。第一首《简尼》这首作品近期都在华语乐坛引起了不少的关注的， 佢系岑宁儿主唱。 我的心思一直滴答滴答滴答的响，披着寂寞的热闹。你的嘴巴一直咿呀咿呀咿呀的讲，接受想象的讯号。你想飞翔。在这天空之上，我想飞翔。当一颗守住你的月亮， 作曲有卢海彤，填词有卢海彤、吴清峰，编曲监制系蔡德才，主唱有岑宁儿。歌曲名称叫做《Fly》，有一种穿越天际嘅思念喺首歌当中。跟住拣嚟孙燕姿嘅作品咧，都有呢一种感觉嘅。 海角像唯一，一角怎么会是黎明？向后已停顿，东西里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 往幸福的路有多少阻碍，就算给你的爱石沉大海，青春飞逝就再找不回来。 歌曲名称叫做《尚好的青春》。 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 有一种思念， 都唔够英，因为节目好听。 哎呀，我都知道你会咁听噶啦，你唔听我都会咁讲。 系啊，点解嘅？ 因为我个节目真系好好听咯。 系啊，但系今日系因为多咗一个嘉宾系嘛？ 系啊，所以会更加好听啊。 哦，你系咪上个礼拜喺 Facebook 开咗个 post 话想边个人翻去同你主持嘅？ 系啊， 我咪高票当选嘅。 有啊， 同埋好多人都话咧，我可以翻去同你做情侣档。 有 你起中 看 啊？ 咁 点 解唔系我哋嘅？ 因为上家接住咧， 哦， 系啊， 即系假选举， 唔系 假民主， 唔系收集意见咯，呢个叫 杯葛兼发个 page 啦。 你哋咪应该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查一查呢件事。 你杯葛你个 page 有咩 GIMMP 数字五啊？大家嚟惩罚我哋 report 佢啦。 大力咁惩罚我哋，点 解要喺我个节目度犯规？你都黐线， 唔系犯规嘅惩罚啊嘛。 今日有边个嘉宾主持啊？ 今日系 Era 嘅，咁至于边一个啱啱就会揭晓啦。系一年几日都会系嘅。 咁神秘， 今日呢个 Era 系我最中意嗰个， 我都系啊， 系 大家梗系知啦。